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1984年，相声界有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那就是黑龙江省曲艺团时年31岁的青年相声演员施胜杰，非常荣幸的被相声大师侯宝林收为关门弟子。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有请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施胜杰讲一讲被已故相声大师侯宝林收为关门弟子的传奇经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胜杰。 说起施胜杰与已故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缘分，就不得不提他们两人之间的三面之缘。1976年夏天，施胜杰来北京展览馆剧场参加调研时，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侯宝林。 那么那天呢，我在后台，这赵连甲去找我，因为赵连甲也是哈尔滨人，他跟我们家是邻居，他那时候已经在广播说唱团工作嘛。他找我，他说胜杰，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就把我领出来，领出来休息室。他说这是侯宝林。哦，我一听吓我一跳，侯先生，侯先生没在那坐着，在那蹲着呢，蹲着吸烟。我印象太深刻了，穿一身黑色的叫迪卡，现在都没有这种布料了，叫迪卡的中山装，穿了一身坐那儿抽烟，蹲着蹲那儿抽烟。赵连甲说：“这侯先生，这是施胜杰，施世元的儿子。”我就深深地给老头鞠了一躬。老头站起来给我鞠了一躬。哎呦，爷们儿给我鞠了一躬，弄我一大红脸。那么寒暄了几句，我不敢跟人家多说，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侯先生高不可攀。我一直是仰视，从小我就听广播、听收音机，我太喜欢老头的相声。那么看完那场演出以后，老头对我印象比较深，那是第一次我们爷俩见面，76年夏天。 施胜杰做梦也想不到居然能见到侯宝林本人，而且侯宝林还冲他鞠了个躬。1981年，施胜杰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曲艺调研，歌颂型相声好市长获得了1等奖。这一次呢，虽然没有面对面接触，侯宝林却记住了施胜杰这个年轻人。 第二次见面是1981年，1981年呢，那就是11届三中全会之后，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咱们国家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曲艺调研。它分南北两片，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的叫北方片，以南叫南方片。北方片呢是在天津举行的，我说了一段相声叫《好市长》， 给我捧哏的呢，就是已故的相声名家于世德先生，获得了个一等奖，表演创作一等奖。那么获一等奖的作品呢，演员要进京汇报，我记得很清楚，是在民族宫大戏院，那天现场直播。这侯先生呢，跟我师娘就在家里看电视看直播。这段相声说实在的，那段相声没什么包袱，按现在说是歌颂型相声，或多或少有点机会主义，那里边政治味儿挺浓的。啊，尽管现在好多听众还在点播这个节目，我理解是他对这种好市长是一种呼唤，所以现在还有人在点播这节目。那个节目是根据真人真事儿创作而成的。这节目包袱不是很多，但是侯先生跟我师娘在电视机前看，这是后来侯先生跟我说的。他说：“你能把这么无聊的一段相声，把它那么完整的规规矩矩说下来，太难得了，就很见功力。”这样老头呢，对我又一次加深了印象，这是第二次。 1984年，全国相声评比讨论会在青岛举办。几乎当时所有名相声演员、作家、评论家都参加了这次活动，相声大师侯宝林自然不会缺席。施圣杰也带去了自己的作品《肝胆相照》。 我们厂穷啊，穷的几个月都开不出支来。 是啊， 就连买个账本都跟我们大伙儿借钱。 你们呢？赶紧生产点别的产品吧。 云书记来了以后倒是生产了。可是生产什么不好啊？他非要搞那个防爆充电机。 怎么着？这充电机没有销路啊？ 销路是有，他没人搞设计啊。 那你们厂谁管技术啊？ 我。 哦，你是技术员。 技术员干嘛？咱们工程师。 工程师还搞不了设计啊？ 我这工程师跟他们工程师不大一样。 你是什么工程师啊？ 我是工作队成立那天写了一首诗。 哦，这么个工程师。 然也。 哎，您就别拽了啊。啊，您写了首什么诗呢？ 抒情诗啊。 给咱们大家朗诵一下。 这样写的。啊，祖国大地红烂漫，工作队进场场大乱。工作队寇队长一听，好，这个诗写的太好了，我们就是要天下大乱，他不乱我怎么当队长啊？ 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了。那谁，那施圣杰，你这诗写的有技术，你就管技术吧。 哦，你就这么管的技术啊？ 我当技术员了。 你们常用你这种人管技术啊？啊，早晚非黄摊不可。 云书记也说我不称职，可是他不应该让这老雷搞这个充电机。 这老雷是干什么的？ 老雷是建国以后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搞过十几项发明，24岁那年当的工程师，没什么了不起的。 24岁就当工程师了 啊？ 我告诉你， 干嘛？ 要想繁荣经济，必须要用老雷这样的知识分子。 你不知道，58年他被打成反革命， 那些年呢，是有不少好人都蒙受了不白之冤。 冤不冤，谁敢说呀？反正都戴着帽子呢，能用吗？再说你用了它，你还能显出我来吗？ 是啊， 没想到过2天云书记真把他调到技术室了。 真调来了？ 把我气坏了。 哦， 我找云书记。云书记，我有意见。 什么意见？ 你这样做你不对，你干什么？你说我从17岁就在咱们厂，你说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吧？ 对呀。 我一天在外面卖马掌，我容易吗？ 啊， 你通过我那手那什么型号马掌我没设计过。你这回搞这充电机，你不用我，可你也不应该用老雷啊。 怎么呢？ 我是根红苗正，他是反革命啊。 嗯， 我绝不能跟反革命喊一个号子，唱一个调子，穿一条裤子，铺一个褥子。 哎，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干脆他今天把话挑明了吧。如果他要来，那么我就走。今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嗨，怎么要唱威虎山呢？ 我这人有个毛病。 什么毛病？ 一着急要唱。 你呀，别着急，还是慢慢说吧。 云书记乐了。胡彪贤弟。 胡彪贤弟呀， 你看咱们厂要发展，你也不能放，老九也不能走啊。 哎，云书记这是知人善任。 我一看，我跟他说不清楚， 怎么办呢？ 干脆我写信，我上告吧。 写上告信？ 对， 你这可不对啊。 我不对，我告诉你，我这封信还没等交上去呢，工作队就开始批判云书记。 怎么批判的？ 我代表一下寇队长啊。 好，咱们俩给大家表演一下。 云晨秀，你用老雷是什么目的啊？ 工人等着要吃饭，工厂等着出产品， 出产品就得用老雷吗？ 搞生产，没有技术人员行吗？ 他是反革命啊。 反革命，那是你们给定的反革命， 我们定了就不能用。 可是我也知道党的政策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云晨秀，你这样做，你就不考虑考虑你的家庭和子女吗？ 我早就考虑过了，为了让珍珠闪光，我宁愿做一块抹布。 呀，你胆子不小啊！你没看报纸上天天讲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吗？你竟敢包庇中用反革命，那么我来问问你，你的党性哪里去了？ 我告诉你， 你的立场哪里去了？ 不，你听我说， 你的原则哪里去了？ 你这人， 你的屁股哪里去了？ 屁股干嘛呀？ 不是这么句话，你的屁股坐到哪里去了？ 哎，你说我坐到哪儿去了？ 你坐到了反革命的一边。你必须低头认罪，老实交代，否则我们工作队绝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真是生可啃，熟不可啃。 哎，你这是吃地瓜呢？ 吃地瓜干什么？ 什么叫生可啃，熟不可啃呢？ 怎么说这句？ 是可忍，孰不可忍？还生可啃，熟不可啃？ 反正那年寇队长就是这么说的。 这寇队长也没什么学问， 批判文云书记愣逼着他写检查和保证书。 那云书记写了吗？ 写了。 不能吧？ 写了，上面还盖着党支部的大戳呢。 什么内容啊？ 这么写的啊，保证书，研制请下防爆充电机，危险性很大。我觉得搞这个产品， 您先别念了啊。这是谁给谁写的保证书啊？ 这是云书记给老雷写了一份保证书。 哎，云书记为什么给老雷写保证书呢？ 因为老雷在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有些犹豫。 犹豫什么呢？ 你不知道这个产品我们国家没有样机啊，弄不好就去发生大爆炸，一爆炸就会出现人身伤亡的严重事故。哦，在这个关键时刻，云书记给他送去这份保证书啊。老雷啊，知不了解你的处境，我也理解你的心情啊，你就大胆的干吧。这个产品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命安全，这样我当组长，你当工作人员啊，出了问题我负责，要检查我写，要坐牢我去。 听听，话虽不多，催人泪下，感人肺腑啊。 确实是感动人。 太好了， 就连我这没心没肺的，我听完了我鼻子直发酸。 你酸什么呀？ 我听他们这番话，我想起我爸和我妈来了。 哦，有联想了。 我从小在家娇生惯养，可是也没听过这么温暖人心的话。 是啊， 特别是我那爸爸。 怎么着？ 看完我写那上告信以后，对我那态度，我简直没法接受。 你爸爸什么态度啊？ 你小子，你让我说你啥好呢？啊，说你傻吧，你还有点心眼子。说你尖呢，你还二虎八鸡。你就看您老雷眼眶的发青，您老雷咋的了？您那是有学问呢。我像你这个岁数就搁这个厂子干活，我不比你知道多呀？ 对呀、 那时候我们又没有技术，又没有文化，是老雷领着我们搞生产，我们设计出那个机器，那玩意儿真带劲呢、我们正干的带劲的时候，就姓寇的小子，他说啥要炼钢铁，把挺好的一台机器他给砸了。 您看看， 他愣让我们打麻掌、还说打麻掌有大用处。 什么用处啊？ 说打了麻掌，骑上千里马，一宿就撵上英国了。 这不胡说吗？ 这不胡说八道吗？人老雷提两条意见，打成反革命，蹲了五年的巴黎子。五年呢，人家老雷搁里边又搞了五年的革新，又设计成功咱们国家那个第一台小细匣子， 那是半导体收音机。 你说这不是贡献吗？ 对呀、 姓寇那小子说啥呢？说老雷搞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有罪恶目的。 什么目的啊？ 所谓偷听敌台。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就是整人呢。几年了吧，挺好，厂子整个就剩百十来人了。我们当工人的，我们痛心呢。我好容易把云书记盼来了，给老雷平反，要老雷整那个充电机，可造反派又整人云书记。我算看透了，这帮家伙谁有能耐整谁呀、这话我不但搁家敢说，搁厂子我也敢说，再这么整啊，咱厂子非完的奶奶个孙子不可。 这就骂上了， 骂急了我还打人呢。你说造反派整云书记，你小子也娶媳妇打分？ 怎么讲？ 你净跟着凑业呢。 这老头俏皮话还不少， 还写信还上告，可把你嘚瑟了。你麻溜把那玩意儿给我填灶坑烧了、你给我烧了。我动作稍微慢一点，我爸爸把手举起来了。 是啊， 冲我这脸啪就这一巴掌。 怎么样？ 打我个无影轻啊。呵，当时我就琢磨 琢磨什么呀， 可能要发财。 怎么呢？ 怎么眼前直冒金星呢？ 嗨，那是打的，这人都这模样还惦着发财呢。 要说还是我爱人，当时劝了我爸爸两句，我一听心里这热乎。 哎，两口子吗？ 爹别理他，看那德行，怎么不嘎巴一下温死你。 好，就这话听着心里还热乎呢。 你说这什么语言呢？人家云书记对老雷那是什么感情？ 那是党对知识分子肝胆相照的真挚感情。 真是肝胆相照。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我有一点抬不起头来。 你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特别是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件事情让我更难以抬头了。 什么事儿啊？ 别问了，不好意思说。 说说怕什么？ 别说， 这也没外人。 你这么多人大小伙子说这个，不好意思。 说说， 就那件事儿。 哪件事啊？ 就那回我难产。 你难产？ 我难产像 话。哎，这不你说的吗？ 我爱人难产。 你爱人难产？ 对，他 那你怎么抬不起头来呀？ 你不知道我爱人怀孕以后啊，原来打算在家里生孩子， 嗯， 可是到孩子降生那天突然他难产， 哟， 我一摸兜坏了。 怎么着？ 就剩下5.3了， 赶紧借点去。 不行啊，接缝借遍了， 上厂子借去。 厂子哪有钱呢？厂子穷的到现在4个月工资还没发呢。 你看 嘿，这怎么办？我没钱呢，我着急 啊。 我跟我爱人商量。 怎么商量啊？ 谁亲爱的，这个情况你比较了解是吧？街坊解变了，厂子太穷了，实在没钱了，这事儿你帮帮忙吧。 怎么办？ 那什么，你让孩子在你那儿多寄存2天。 寄存2天呢？ 我都急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正为难呢。云书记满头大汗跑进来了。 干嘛来了？ 哎，施正杰，快拿这个钱送你爱人住院去。 这是什么钱呢？ 这是咱们厂子拖欠的4个月工资。 哦， 另外工会补助给你50。 哎，你们厂怎么有钱了？ 人家老雷设计成功防爆充电机，打开了销路，第一批产品就卖了8万多块， 真是雪中送炭呢。 我拿这个钱我心里暗想，人家老雷太有能耐了。 嗯， 人家搞这玩意儿第一批产品卖8万多呀。 对呀， 以前我卖马掌喊一天才挣2.5毛。 对，您就别提你那马掌了。 啊， 我告诉你，这是有了人才工厂才能有钱财。 对，事实教育了我，云书记重用老雷没有错，而是我错了。 是你错了。 特别是3中全会以后，老雷的冤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焕发了冲天的干劲，设计成功10几项新产品，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提升为我们局的总工程师。啊， 太好了。 我一看人家我太惭愧了，我那上高薪写的多不对。 就是啊。 突然有一天云书记找我。 干嘛？ 哎，施胜杰， 嗯，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得，准是问你上高信的事儿。 我也这么想。坏了，他要知道我写过上高信，这个处分轻不了啊。 就是啊。 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呀， 啊， 主动谈一下，知错就改。 对，主动谈一谈。 哎， 云书记，我知道你要找我，其实你不找我我也得找你。其实这事儿吧，其实不怨我去。 嗯， 这么怨我去。那时候我太小了，我 太年轻了， 我写的是写我跟不懂事儿。我知道咱们党的政策， 党的政策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功有绩。 嗨，那叫反戈一击有功。 云书记也乐了，你怎么了，施胜杰？干嘛那么紧张？ 啊， 你坐下。你是这么回事儿？你看咱们厂啊，为了加强技术队伍， 嗯， 培养一批中青年技术骨干。 对， 经过党支部研究呢，认为你最近提高很快，决定送你啊到技校去进修。 怎么的？让你上技校进修？ 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啊！ 啊， 云书记，你说什么？ 让你上技校进修？ 我进修？ 对呀。 真的吗？ 那还有错吗？ 真我去， 是真的。 云书记， 嗯， 我对不起你呀。 要唱是怎么着？ 我沾染了嫉贤妒能的坏思想，错告书记同志不应当，我不该辜负了前辈的希望，我不该跟随那吃人的豺狼，到如今冤枉了好人，我难原谅。书记呀，你关怀教育我悔恨交加，止不住我的热泪。我书记，你把手绢给我试试去。 哪儿套呢？ 这就是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片段《肝胆相照》。正是这段相声让侯宝林大为赞赏，并最终做出了收徒的决定。 演出结束以后，第二天上午要开个研讨会， 开研讨会，像我们演员没有资格参加，啊，都是一些艺术评论家呀、新闻界呀、媒体呀、理论家呀，他们参加。侯先生就主持这个会议。那么在这会上，侯先生就重点谈我的这个相声，谈我的表演。他非常兴奋，他就说圣杰这个表演啊，他举一反三。当时通过我的表演，他又谈了好多当时相声在舞台上的一些现象，包括创作的走向啊，包括表演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今后相声应该如何发展的，他是展开而谈的。所以一直没离开我这个话题，这里边有好多溢美之词啊。当时有个记者，也不是，应该是个编辑，就曲艺编辑，中央台那个曲艺编，很有名的那个曲艺编辑，他就问他，侯先生，你对这施圣杰大家赞赏，你听你这个意思，话里话外，你是不是有意收他为徒？就是这么好的演员呢，侯先生老说这么好的孩子，他爸爸也没了，他师傅也没了，他今后他怎么办呢？就这样的话题，对方说，听您这意思，是不是有意收他为徒？侯先生说，我是想，但不知道圣杰怎么想的。这个编辑啊，在中途他就出来了，出来他就到我的房间里，他就跟我说，还没散会呢，他跟我说，他把这消息就告诉我了，告诉我，我相当激动，我不信，我说不可能。他说真的，这我还骗你啊？他不信，不信一会儿散会你问，你自己问问侯先生。侯先生就住我楼上，住五楼，我们住在青岛友谊宾馆。我听散会了，呼噜噜上楼，我听楼上开门，侯先生他就住我楼上，他回来了。我抑制不住自己那种激动的心情，我就去了，去敲门。侯先生进来，我进去了，一进去不知道说什么好，一时语塞。一进去我说侯先生您还没睡呢。然后他说，哭笑不得，几点呢？我就说还没吃饭，我就睡。你有事儿吧？问我。我说我听说了，我听他们跟我说了这事儿。老头说我是有这个打算。我一听这是真的了，我就给老头跪下了。哎呦，我眼泪就下来了。 侯宝林先生要收关门弟子，这无疑是相声界石破天惊的大事。当时在青岛聚集了全国各地的相声名家、相声理论家和各大媒体的记者，相声泰斗马三立还专程赶到了青岛参加施圣杰的拜师会。拜师会上，施圣杰庄重地站起，向相声大师侯宝林献上一束鲜花，又向老师和师娘王雅兰行了三鞠躬礼。侯宝林笑容可掬，将自己的专著《相声溯源》《曲艺概论》送给了徒弟，并书赠“贵在创新”四个大字。从此，施圣杰成为侯派传人，他的相声艺术也迈上了新台阶。学艺期间，师徒二人又有怎样的故事呢？今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将有请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为我们继续讲述。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利用爱马相马的故事来讽喻时事，这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相传这楚庄王爱马成癖，让马住在漂亮的房子里，用枣腐喂养。后来楚庄王因为最心爱的一匹马死了，非要按照大夫的规格来个礼葬，还威胁群臣说，凡是阻拦礼葬这匹爱马的，杀无赦。这幽梦听了这件事之后大哭着找到楚庄王说，大夫的规格太低了，应该用美玉给马做棺材，以人君的仪式礼葬，只有这样才能使诸侯知道大王您是个重马轻人的人呐。楚庄王听了忙问，哦，那依你说怎么办呢？幽梦幽默地说，用炉灶做果，铜锅做棺，姜蒜殉葬，再用柴火烧好以后埋在人们的肚子里，那就可以了。这楚庄王也是聪明人啊，马上明白了幽梦的意思，就按他的意思办了。那上个世纪80年代，王千祥、李增瑞表演了相声驯马专家，这是一段借物喻人、寓装于邪、寓教于乐、有理有趣、饶有回味的好作品。 乌鸦，乌鸦，我可找到你了，老索同志啊！哎呀，找你真……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不姓索。 哦，对了，你姓马，老马同志。 谁姓马呀？我姓李。 啊，索马李同志啊！哎， 他把我弄非洲去了。 我找你太不容易了。 行了，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搞错。 我呀，姓李，叫李增瑞。 啊，不会的，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不是我把你搞错了，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哎， 我自己乱了套了。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 学过呀。 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 什么企业？ 白孔雀牛马驴骡开发中心。哎， 哪有这么一中心呢？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哎呀，那就更对了，更对了，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哎呀， 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啊，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哦，是个驯马的专家。 你还是个专家？ 是的，是的。 那今天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啊，我再跟你讲的明白一点吧。 好， 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可惜呀，跑遍了全国各地呀，一匹理想的都没有找到。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哎呀，那可太巧了，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 是吗？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 我给你拉过一匹来。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谢谢。 你看见没有？这是一匹乌骓马。 乌骓，啊，我晓得，我晓得。 晓得吗？ 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哎，啊，这个项羽是不是就骑在这种乌骓马上自杀的？ 对对，他还挺内行。你好好看看。 我看一看。 哎，你这儿找什么呢？ 这个马脑袋在哪一边？ 连脑袋都找不着啊！ 啊，对不起，我这个眼睛没有带来。 哎，你把眼睛落家了？ 啊，不是的，是我这个近视眼镜今天没有带来。 哦，这专家还是个近视眼。 哎，你不要看我眼睛不好，我这个相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 是吗？ 这个态度是蛮认真的。 哦，这么说你还挺负责任。 是的，是的。 那你就好好看看。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嗯。哦，我晓得了， 晓得了。 这个所谓的乌骓马，就是浑身上下都是黑颜色的。 哎，全是黑的。 好的，你这匹马还是不坏啊。 是吗？ 哎呀，你这匹马不合格呀。 怎么？ 这马的脑袋上面有一根白头发。哎， 这马还长白头发呢？ 就是长的白毛啊。 哎呦，你这眼睛可太邪性了。 那么大马脑袋找不着，一根杂毛都让你给摘出来了。 啊，我这个眼睛是显微镜的眼睛 呀，光学仪器。 我和你讲，这个黑马长白毛，这是不合格的。 我看你可太挑剔了。 啊，我不能降低标准，我要严格把关，我不能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稀里糊涂、乌噜巴吐、迷迷糊糊的不负责任。 您听吧，这专家还是碎嘴子啊。 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哦，这匹马不行啊， 差一点，差一点。 那好，咱们换一匹。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 哎，你看没有？这是一匹黄骠马， 黄骠， 这种黄色多好看。 黄色的东西我是不敢要的。 那为什么呀？ 上级有指示，防止精神污染呢。 你说的那是黄色书刊、黄色录像啊。 啊，对呀。 是吧？ 啊，对呀。你想啊，黄色的录和像都不可以，难道黄色的马就可以了吗？ 那这是两码事，这就是一匹黄骠马。 黄骠马啊，我晓得，我晓得，这个黄骠马是不是就是唐朝的时候大将军秦琼、秦叔宝骑那种黄骠马？ 对，就是这种马。 好的，我看一看啊。 你好好瞧瞧， 我看一看。哎，这个马是男马还是女马？ 哎，男马女马 啊， 应当说儿马、克马，或者说是公马、母马，哪有说男女的呀？ 我这样讲是出于对马的尊重。 哎，没你这么尊重的啊，你这不像话 啊。好，按照你这个意思，这匹马是公马呢还是母马呢？ 那还用问呢，千里马全是公马呀。 公马吗？ 哎， 啊，错了错了错了，这一匹是母马。 公马？ 母马嘛， 绝对是公马。 既然是公马，为什么后面竖一条大辫子？ 哎，那是辫子 啊， 它那是尾巴呀。 哦，对了，马是长尾巴的， 多新鲜呢！ 啊，这匹马跑得怎么样？ 日行千里，夜行八百。 能不能让它跑起来？我看一看。 可以啊。 啊， 对呀。哎，你看啊，跑得多快！ 哎呀，这匹马我不能要。 怎么？ 这匹马骄傲情绪太严重了。 啊？这马还有骄傲情绪？ 你看，它跑的时候啊，老翘尾巴。 哎。跳椅吗？ 是的。 那要依着你这马跑的时候应该什么样？ 我和你讲 啊， 这个好马跑起来的时候，这个尾巴应当是夹起来的。 夹起来？那是夹尾巴狗啊。 你看这匹马那个傲气十足的那个劲头啊，那个小耳朵老是利索。 是啊，俩大耳朵耷拉着那是猪。 我和你讲啊，就这种翘尾巴的马，你不要看它现在跑得快，将来比赛的时候是绝对拿不上名次的。 那是为什么呀？ 常言说得好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那说的是人 啊，人况且如此，何况马乎？ 哎呀，他还乎呢。 我和你讲，这种翘尾巴的马根本就不是做赛马的材料。 那让他干嘛去？ 拉粪车。 哎，拉粪车。 嗯，拉粪车，让他臭美去吧。 我这可是千里马， 我要严格把关，这种翘尾巴的马我是绝对不要的。 啊，这匹马也不行啊。 差一点。那个，我能不能再看看别的马呀？ 这可是最后一匹了。 最后一匹了。 哎，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哎，你看见没有 啊， 这是一匹赤兔马。 什么马？ 赤兔马。 赤兔马 啊， 品种不纯吧？ 怎么？ 赤兔马就是马和兔子杂交的。 哎，嗨，这专家什么都不懂。告诉你啊，当初关羽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他骑的就是赤兔马 啊。我晓得我晓得，是不是就是最早吕布骑的那种马？ 哎，对 啊。这个马有什么特点？ 这种马那是性情暴烈，奔驰如飞。这种马没。 我和你讲 啊， 这个性格暴烈的马是不合格的。 哎，千里马全是烈马。 这个千里马呀，首先应当听话。 听话 要老实，要不然参加比赛的时候跑到半路，他一发脾气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我一批评他，他踢我两脚丫，我和马吵起来了，我怎么向组织汇报呢？ 他这组织原则还挺强。 我和你讲啊，这个好马呀，不但要有千里马的速度， 更重要的是呢，还要有老绵羊的性格。 什么？老绵羊的性格？ 是的，这样的马呀才是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呢。 您听吧，我这赤兔马也完了。 啊，不过你不用着急，没关系啊，我可以挽救它。 挽救？ 我可以训练它。 啊，那是啊，你是驯马专家呀。 是的，我和你讲啊，我曾经就有这么一匹白龙马，懂不懂？ 啊，就是浑身上下全是白的。 啊，是的，这匹马性格好爆了呀。经过我的训练呢，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训练好了。 哎，那你是怎么训练的？ 哎呀，这个细讲起来里面有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了，你可能听不明白。这个样子吧，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好不好？ 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训这白龙马。 哦，好的，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训你。 哎，训我啊？这怎么回事 啊？因为这里没有白龙马呀，你就暂时去一个活道具。 我是那代用品， 行不行？ 哎，行，我豁出去了。 好， 今天就当一回代用品。 现在就开始，我就训你啊。哎，我会。 你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啊，这个 啊， 这个是驯马器。 驯马器？ 音乐家叫它指挥棒。 哦， 这个上面是带电的。 电？ 这个电压是可调的。如果你不听话，我就用它去捅你的马筋。捅得你啊，有那么一种疼不及酸溜溜麻酥酥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 这感觉好受不了啊。 这是为你好啊。 还为我好 啊？平时我严格训练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拿上冠军啊，我光荣，你这个马脸上也增加光彩嘛。 是这么回事 啊？ 那现在就开始吗？ 我给你讲一下注意事项啊。 还有什么事？ 要绝对的服从我，要听从我的口令。 好， 面向我站好了。对，现在开始听口令啊，趴下。 啊，不趴下。啊，不行，这个啊， 这是讲好了，你要听从我的口令。 这不行。 怎么不行？ 他我这马是代用品，什么趴下呀、打滚、撂蹶子、折跟头，这都不能练这个啊。 不是，那练什么呀？ 练什么呀？就练点基本动作吧，什么向左转、向右转，这多好啊。 啊，好，就依你练这些个东西。面向我站好了。 行， 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 啊，怎么回事？ 转错了。 没错呀，我是向左转了。 你那是向右转。 哎，我这边是左呀。 我这边才是左呢。 咱们俩站在相反的位置上，你那边是左，我这边是左呀。 你要以我为准嘛。 哎，以你为准？ 是的，要不然我就乱了套了。 哎，这叫什么事儿啊？ 你怎么不讲道理？ 我倒不讲理了。 是我训你还是你训我呀？服从命令是你坐马最基本的准则，你懂不懂？ 甭管对不对，都得听你的。 你要以我为准。 那好，咱们重来。 好，站好了，面向我，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向右转。 好，您说这多别扭啊。 向后转。你怎么跑后面去了？ 啊，咱不是以你为准吗？ 好的，你比刚才要聪明多了。 是啊，反正就围着你瞎转悠吧。 好的，训练下一个科目。 什么呀？ 拉磨。 哎，拉磨。 是的。 哦，当驴使唤呐。 哎，这个是我发明的拉磨训练法呀，主要是磨练你的性格呀。现在就开始拉磨。 不拉。凭什么让千里马拉磨呀？ 我这是为你好啊。 为我好 啊。我通过拉磨啊，可以帮助你克服性格暴力的缺点，可以使你成为真正的标准的千里马。通过拉磨啊，你可以变得温柔又可爱，美丽又大方。 你听吧，他把这歌用到这儿了。 好了，大道理我们不多讲了，现在开始拉磨。 不拉。这事儿我有意见 啊。 有意见你可以保留，但是现在你要绝对的服从我呀。拉木 不拉？ 拉不拉？ 就不拉。 讲好了不拉？ 不拉。 我可要电你了。 电也不拉。 我和你讲啊，现在这个电压是220，我要调到380，拉不拉？ 拉。不拉就加压呀。 你早说拉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吗？注意踩在点子上面啊，现在开始，注意节奏啊，预备开始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啊！ 我不拉磨了吗？ 你那个步子要迈得小一点，速度要慢一点，走得要稳一点，要克服你的急躁情绪嘛。 遇见这么一专家，我算倒了霉了。 啊、你这个脸上还要笑一点， 笑，我笑得出来吗？ 乐一点 啊！让这千里马拉磨本来就够委屈的了，还让乐，这不挤的人吗？这不是？ 我这是培养你的革命乐观主义。乐，记住了啊，脸上就这个样子啊。要保持住了啊，底下的步骤要小一点啊。现在开始，预备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来回拉，用力气，老实听话，守规矩，有进步给奖励，我喂你一块巧克力， 啪。你这是巧克力吗？ 哎呦，卫生球！哎， 卫生球 啊！ 巧克力在这里呢。 你那兜里怎么什么都装啊？ 哎、这就是我的训马方法呀、啊！一手拿着电棍，一手拿着巧克力啊！不到半年的时间呢、我这个大灰马就训练好了。 对了，哎，不对啊，是白龙马，怎么成大灰马了？ 啊！这个马都让我给训灰了，哎， 这全变了色儿了 啊！我这个马训得非常温顺、老实、聪明、听话， 是吗？ 往那里一站呢、就跟别的马不一样。 怎么站、 啊？你看它那个小耳朵啊，老是耷拉着，哎，啊，那个大尾巴呢，老是夹夹着、那个一叫唤的声音都跟别的马不一样， 是吗？ 不同凡响啊！ 它怎么叫？ 啊、你看我那个马一叫唤都这个声音。 真成了老绵羊了。 最大的特点呢是通了人性了， 是吗？ 我一进这个马棚啊、这个马立刻就冲我点头。 这是什么意思？ 请多多关照。 还挺客气。 我往马旁边一站，这匹马呀、立刻用它那个尾巴呀、在我这个臀部上啊，轻轻的啪啪啪的拍了三下子。哎呀， 马拍马屁呀、啊！ 我和你讲啊，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 你还夸呢？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我带着他参加历史赛马大会。 哦，参加比赛了。 哇、那天是人山人海呀、 是啊， 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 嚯、 我一看这些个马呀，这次冠军我的了。 什么叫你的了、 这些个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全没看上 啊！裁判员一声枪响，啪，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一直是遥遥领先。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两匹马赶过去了，我可真急了。 是啊， 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你再看我这匹马，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 冲上去了。 呛呛个起，呛起 又拉上过。 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驯马专家这段相声，以象征手法借马喻人，极其生动尖锐地提出了如何识别和培养人才的问题。作品当中的专家恪守传统的小农观念，硬要千里马踏着磨道驴的足迹 把白龙马的脾气改造成小绵羊的性格。在1986年的第一届全国相声大赛中，这段相声荣获演出二等奖。同一年参加全国电视大奖赛，获优秀表演奖。既然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相声《驯马专家》，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来听听歌曲中的马是怎样的，来听郑钧演唱的《马》。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尹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我每天小时候就想，你让我在后头拼命的追赶。喜欢你随便怎么干，你总是让我感到为难。你能让我快乐地喘不过气，是你把我狠狠地